安宗抬起胳膊对着他们问道， 哎，这外面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又哭又闹的？ 护士戴着大大的口罩，安宗看不清楚他脸的样子，但依然能看出他眼神中满是抱怨。他不快地低声道， 哎，对面是妇产科病房，有一个女的死了，家属在闹腾。 他迅速地抽出针头，用手指压住安宗的血管，接着说， 宫外院其实危险很大，这个女人到头来把自己命搭进去，也没留住那男的。所以说男人啊，就是不负责，最后受苦的都是女人，一尸两命。 说完还特别地朝着他和白毅看了两眼，塞给安宗一团棉花后就端着盘子离开了。安宗和白毅哭笑不得地对看着，安宗心想， 哼，我们都是俩光棍，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，去哪里做这种不负责的事儿啊？ 老妈在安宗换药的时候也没闲着，又去洗了一些水果回来。她一边削着苹果，一边和他们说道， 罪孽呀，那当妈的呀哭得不成样子，估计女儿啊也就二十来岁，哎，就那么没了。 哎妈，怎么回事啊？ 老妈把苹果一分为二，分给安宗和白毅，然后说， 哎，一个女孩未婚先孕，最后居然是宫外孕，来不及抢救啊就咽气了。 老妈四处看了看，然后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对着他们说， 其实啊还有一种说法。 安宗知道他老妈的个性，他属于那种不打听小道消息就会难受的人，而且特别能搭话。安宗看着白毅苦笑着问道， 呵，你打听到什么了？ 老妈一看他们有兴趣就说， 哎，那个病房里啊有一张床睡不得的。 怎么说？ 老妈冲着对面病房努了努嘴说， 那里最靠门的那张床啊据说一直都会死人，睡上去的人就算刚刚怀孕去堕胎也会出事儿。护工说这个病床一天到晚的出事儿，但是总不见得空着，不知情的人躺上去一躺就别指望再出院了。 安宗被他老妈说得浑身不自在，想着自己也躺在病床上呢。白毅低声地插嘴问道， 难道是死者家属也听到那个传言来这里闹事？ 老妈先把削好的橙子分给白毅，点头说， 对呀，后来不是要去太平间认尸吗，居然给死者的母亲听到了护工之间的谈话，现在呀闹得不可开交，说是医院有心害他们的闺女。其实我觉得呀也是这个女的自己命不好，女人这种事儿，一刀下去就是生死未卜。 安宗沉默地吃着水果，依稀间可以听见远处还有女人的哭喊声，心里也有些阴影。的确，医院就是见惯生死的地方。说白了，这个世界上接触生死离别最多的就是医生，他们每天都会遇见死亡，同样的，他们每天也可以看见出生。但是有的时候看惯生死之后，就会变得淡漠。只要死的不是自己身边的人，有些医生对他人的生死有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理解模式。对他们来说，救人只是一份工作，人体只不过是会出问题的机器。安宗撇开杂乱的思绪，转念一想，那个所谓的死亡病床又空了下来，是不是还得有另一个病人躺进去呢？虽然说这种事有些不着边际，但是毕竟一直死人，总得有所忌讳吧。白毅看着安宗淡淡地说， 别看了，医院病床哪张不是躺过死人的，这种事情你说出来反而让人心里不舒服。 他这么一说，安宗更加觉得自己躺的不是滋味，不自在地挪了挪身体。白毅看着安宗眉头越皱越深，他探过头来轻声对安宗说， 你要是怕了，要不晚上咱们睡一起。 安宗脑子里还在思考着关于病床的问题，也没往细处想，顺口接着说， 你别说，我这心里还真的是毛毛的。 突然听到白毅笑出声来，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根本就是拿他打去寻开心。他气愤地咬着牙说， 我怕什么呀，你别门缝里看人啊，把人看扁了。 老妈听着白毅和安宗之间的扯淡，也在一旁乐呵呵地笑着。他给他们准备好食物，收拾一下衣服后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他看着手腕上的表，叹着气对他们说， 哎，我还得回去，单位请假呀也就这几天，本来就不该让你离家的，否则我还能给你陪夜。 安宗知道老妈是舍不得他遭罪，心里头又像是打翻酱油瓶一样难受。 妈，你别担心啊，你看你儿子没什么大伤，而且也算是见义勇为，勇斗恶徒，回去给我好好宣传宣传啊，说不定啊可以去居委会捞一面锦旗呢。 老妈笑着骂他是油嘴滑舌，但是见安宗的确没什么大碍，皱着的眉头终于放宽些，心疼地看了安宗几眼，就穿外套准备离开。突然又想起什么事儿，转身对白毅说， 哦，小毅啊，你多帮我看着些阿宗，他呀太没脑子了，做事有冲动，小时候就是这样，哪次不是一身泥的回来，告诉他不要乱跑，非要往草地里钻，搞得一身虫子咬的包，我真是啊。 安宗哭丧着脸喊停，但老妈的话匣子一开，除非是他自己说累了，否则根本关不住。最后安宗也干脆低着脑袋听他说，反正这个病房里已经有很多人笑岔气了。安宗童年的光荣史被他妈像说书一样抖出来以后，白毅硬是憋着气对他妈说， 阿姨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他的，不会让他再钻草丛里被虫子咬。 老妈又唠叨片刻，但是估计还是得赶火车，最后他一步三回头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。安静了几秒，就听到白毅的爆笑声，因为扯到伤口，他笑得比哭还难看，捂着自己的手臂笑得浑身都在抖。安宗抄起橘子皮就往他脑袋上扔过去， 小安啊，你小时候还真是逗啊，下次有机会我还得多听听，绝对比笑话全集好玩。 安宗懒得和他鬼扯，而且他再笑下去也就该脑袋缺氧送精神科了。 哎，我说够了啊，你再笑可别怪我翻脸揍你。 白毅越想笑得越离谱，摇着手表示他也控制不住自己。 你给我不准笑，我妈说话你只能听一半，她最擅长的就是夸大其词，把事情无限放大，说不定对面病床的事儿根本也是她胡诌的。 在一旁的一个护工捧着饭碗一直在听他们的对话，本来也笑得合不拢嘴，但是一听安宗说起对面的病床，他就拉着脸走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， 小伙子，你妈说的那件事还真不是胡诌的 啊，还真有那么诡异的事儿。 护工是一个中年妇女，脸颊胖胖的，她咕噜噜地嗦着面条，咽下去后就开口道， 可不是，吓死俺了，你们小年轻不相信，但是俺们村那里也有这种说法，叫做鬼赖床，不过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临终的人身上。 我只听说过人赖床，还没听说过鬼也贪睡不肯起床呢。 他看安宗一副不相信的样子，白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， 小伙子别那么说，这事还真是俺亲眼瞅见的。 他回头看一眼他看护的那个老头，老头正在睡觉，他安心地回头搬了一把椅子过来，眼神中透着一丝恐惧，慢悠悠地跟他们说， 当初俺就看护过那床的一位，那个姑娘长得真是俊，可惜呀，居然不学好，非得做人家二奶，肚子搞大了，本来早点打掉也没有事，但是他却想着靠肚子里的娃去威胁那男的，要他离婚，没想到那男的推三拖四就是不肯离，最后实在不行了，一天天过去，再不打掉就只有生下来，到时候他的名声也就彻底完了，没办法， 姑娘被她父母又打又骂的送到医院做人流。医生本来说是不能打，可能会有危险。但是姑娘的父亲也是有点小钱，硬是塞了一大红包给医生，非得要做掉那孩子。